青年人才培养上，从人才引进这方面能够打开一个渠道，保证他的人才的延续性啊。同时呢，也要通过参加重大活动，体现出这种他学习这种乐趣和自豪感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汪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圣诞节的清晨，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死亡的号角吹响，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，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，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，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。 T 字代表什么？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，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，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？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·奎因经典代表作《埃及十字架之谜》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埃勒里·奎因一直留在这个小村庄里，等待着这场案件的公开开庭审理。验尸官继续向伯恩·海姆发问： 你的意思是说，他素来没有人情味儿，只是表现得和蔼？ 是的。 你觉得范是个奇怪的人吗？ 是的，是的。比如他总是订购鱼子酱。 鱼子酱？ 对啊，我这么多顾客只有他买这个，我过去得专门为他订购各种各样的鱼子酱，白鲟的、三文鱼的，但大部分是黑鱼的，就是最好的那种。 伯恩海姆先生，还有霍利斯镇长和鲁登治安官，麻烦你们到隔壁房间正式辨认一下尸体。 验尸官离开讲台，三个阿罗约居民跟随其后。在他们回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，全场陷入一片嗡嗡声，宛如幕间节目一般。那杂货铺老板的红面孔蒙上了一层灰色，眼中浮现出恐惧。埃勒里·奎因叹了口气，一个校长住在只有200人的村子里，居然会订购鱼子酱。也许鲁登治安官比看上去要精明些，从范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看，他的过去明显要奢侈得多。地方检察官克鲁米特那又高又瘦的身影慢慢吞吞地出现在证人席，听众顿时一阵激动，此前进行的事都微不足道，现在才是揭示真相的时刻。 检察官，检察官先生。 验尸官斯台普吞紧张地朝前探着身子说， 你是否调查了死者的背景？ 是。 埃勒里垂头弯腰地坐着， 他不喜欢这位活力十足、充满气势的地方检察官，但克鲁米特冰冷的目光里带着某种预兆。请你叙述你所发现的情况。汉考克县的地方检察官紧握郑仁仪的扶手。 安德鲁范9年前出现在阿罗约，应聘村里学校的校长。他的证明文件和预备工作都令人满意，于是他被镇委员会雇用。他带了那个男人及他的仆人克林一起来，在阿罗约路租下那座屋子，一直住到了他死。他的教学任务完成情况令人满意，在阿罗约居住期间，他的行为亦无可非议。 克鲁米特威严地停了停。 我的调查人员试图追踪他来到阿罗约之前的情况，我们发现他曾在匹兹堡当过公立学校的教师。 在那以前呢？ 没线索。但他是一个入了美国籍的公民，13年前在匹兹堡获得公民身份。他的证件在匹兹堡存档，记载着他加入美国籍前是亚美尼亚人，生于1885年。 亚美尼亚人。埃勒里在栏杆后揉了揉下巴想，那离加利利不远。一些奇特的想法划过脑海，但他不耐烦地抛弃了他们。 你也调查过范的仆人克林的情况了吧，检察官先生？ 是，他是个孤儿，由匹兹堡圣文森特孤儿院抚养照料，一成年就被孤儿院雇佣干各种杂活，而且一直住在那儿。安德鲁辞去匹兹堡公立学校职务，接受阿罗约任命的职位后，访问了孤儿院，表达了要雇佣一个仆人的心愿。看到克林似乎比较适合，范就小心翼翼地调查了他的情况，并且表示满意。于是两人便来到了阿罗约，在这儿他们一直待到范死去为止。 埃勒里懒洋洋地想，什么动机驱使一个人辞去了像匹兹堡这样一个大都会的差事，来接受像阿罗约这样一个小村庄的工作呢？ 有犯罪记录，希望躲开警察。 不可能，大城市里反倒更容易躲藏起来，小村庄不行。不，他确信这是某种更深奥更隐晦的事，也许牢牢根植于那个死者的脑子里。有些人在生活中遭受挫折以后会寻求孤独，这种情形很可能跟安德鲁范这位爱吃鱼子酱的阿罗约校长一致。 克林是什么样的人？ 斯台普吞问。地方检察官看上去一脸厌恶。 孤儿院报告说他是个头脑相当简单的人，我相信他们认定他从心理学角度而言是个白痴，是个人畜无害的家伙。 他有没有表露过杀人的倾向，克鲁米特先生？ 没有，他在圣文森特孤儿院被认为是一个为人和顺、迟钝呆笨的人，对孤儿院其他孩子十分温柔，在院里他谦逊有礼，容易满足，懂得尊敬上司。 地方检察官润润嘴唇，看来打算开始按照约定揭露真相。但验尸官斯泰普吞匆忙让他走开，把杂货铺老板叫了来。 你认识克林吧，伯恩海姆先生？ 认识，先生。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安静，天生性格很好，平时沉默的像头公牛。 有人笑了， 斯泰普吞看上去很恼火，他轻身向前。克林在阿罗约已立即出名，这是真的吗，伯恩海姆先生？埃勒里一笑，验尸官是个单纯的人。伯恩海姆嗓子里发出了咕的一声， 是的，那个克林力气大得很，能举起一大桶糖，但他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。验尸官先生，我记得有一次…… 好了， 斯台普吞急躁地说， 霍里斯镇长，请你再次到证人席上来。 马特·霍里斯脸上放光，埃勒里断定他是个油腔滑调的小个子。 你是镇委员会的头吗，霍里斯镇长？ 是的。 把你知道有关安德鲁范的全部情况给陪审团说说。 他做事总让人满意，跟任何人都没来往，是个功利的家伙。放学以后，他住在我租给他的那间漂亮屋子里。一些人认为他遭过抢劫，另一些人认为他是外国人，可我不这么想。 镇长看起来言简意赅。 安静，就那么回事。 不睦邻， 那是他的事儿。要是他不想跟我和鲁登治安官一块儿去钓鱼，那也是他的事。 霍里斯微笑着点头。 另外，他说一口地道的英语，就跟你我一样，验尸官先生。 就你所知，有客人来拜访过他吗？ 没有。当然我无法肯定，不过他是个奇怪的家伙。 镇长若有所思地继续说， 有几次我有事去匹兹堡，他要我帮他买书，是些古怪的书，用来装模作样的玩意儿，哲学的，历史的，关于星星的，诸如此类。 是的是的，非常有趣，霍里斯先生。说起来，你还是阿罗约的银行行长，是不是？ 是，我就是。 镇长脸红了，谦逊地低头看看自己的小脚。埃勒里从他的表情推断，他在阿罗约镇上主宰一切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《埃及十字架之谜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安德鲁范在你银行里开过账目吗？ 没有， 他通常把薪水以现金形式取出来，但我认为他也没有在别的银行存钱，因为我问过几次，你懂的，生意就是生意。他说自己把钱放在屋里。 霍里斯耸耸肩，说不相信银行。 哈哈，个人有个人的喜好，我不会跟他争论的。 这件事情在阿罗约广为人知吗？ 霍里斯犹豫了。也许我在什么地方提到过。我想镇上几乎人人都知道校长的奇怪个性。 验尸官挥手让镇长离开证人席，又传鲁登治安官上来。治安官动作呆板地走上前，像是一个对这类事情该如何处置自有主见的人。 星期五上午，也就是12月25日，你是不是搜查了安德鲁范的屋子，治安官？ 是的。 你找到钱没有？ 没有。 旁听席的人都倒抽了一口气。抢劫？埃勒里皱起眉头，真是一片混沌，难以理解。这起罪案一开头带着宗教狂热分子的烙印，可接下来竟然变成金钱失窃，两者完全不协调。 他将身子前倾， 一个男人拿了什么东西到讲台上去，是一个砸扁了的廉价绿色铁皮盒， 搭扣已经严重变形，小小的锁无力地挂着。验尸官从助手手中接过盒子打开，又倒转过来，发现是空的。治安官，你认出这个盒子了吗？鲁登吸了吸鼻子， 我马上就要收到这个。 他用自己那嘶哑的低音说道， 在范的屋子里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，这是他放钱的盒子，毫无疑问。 验尸官把他举着拿到陪审团成员面前，后者正伸长脖子看。 陪审团请注意这件证物。 好了，治安官，请阿罗约邮政局局长出庭作证。一个枯瘦的单腿小老头一瘸一拐地走上证人席。安德鲁收到的邮件多吗？ 不多。 邮政局长尖声地说， 除了广告之外，几乎没怎么收到过别的邮件。 他死前那个星期有什么信件或者包裹吗？ 没有。 他常寄信吗？ 不，他只偶尔寄两三封，这三四个月来一封都没寄。 验尸官手下的内科医生斯特朗被传唤进来，一提到他的名字，观众就发狂似的耳语起来。他没精打采，一脸哀愁，耷拉着脑袋沿过道走来，像是有着无穷无尽的时间一般。在他坐下后，验尸官问 斯特朗医生，你第一次检验死者尸体是什么时候？ 发现尸体以后两个小时。 你能给陪审团确定死亡的大概时间吗？ 可以，我认为这人在交叉路口被发现时已经死了六到八个小时了。 那就能确定谋杀是在圣诞节前夕午夜左右发生的了。 对。 关于尸体，你能给陪审团提供更进一步而且跟这次质询相关的细节吗？ 埃勒里笑了。验尸官斯台普吞本人把工作干得滴水不漏，他的话语冠冕堂皇，全是官方口吻。而观众们呢，从彼此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被深深感染。斯特朗医生岔起腿，用厌倦的声音说， 除了头被割下之后在脖子上留下的伤口以及手脚的钉孔之外，尸体上没有其他痕迹。 验尸官半抬起身体，肚子突然撞在桌边上。 斯特朗医生， 他用嘶哑的声音问， 从这个事实你得出了什么结论？ 死者很可能是头部被击或者被枪射中死掉的，因为他身体的其他部位没有发现别的暴力痕迹。 埃勒里点了点头，看来这个一脸哀愁的乡村医生脑子不错。 据我看来，这位验尸官手下的内科医师继续说，受害者在头被切下时已经死了，从颈根留下的伤口情况来看，凶手用了一种非常锋利的工具。 验尸官从自己面前的桌子上拿起一件之前小心翼翼平放着的物体，把它举了起来。这是一把长柄的、看上去十分邪恶的斧子，刃口没有血的部分闪着光。 斯特朗医生，你看这件武器能把受害者的头从躯体上割下来吗？ 能。 验尸官转向陪审团， 这个证物是在安德鲁范家靠后面的厨房里找到的，放在地上，也就是在谋杀发生的地方。让我提醒诸位先生注意，凶器上没有指纹，这表明凶手要么戴了手套，要么使用后擦掉了斧子上的痕迹。 这把斧子已经被确定是死者的财产，平常都放在厨房里，一般由那个失踪的克林用来劈木材，就这些。斯特朗医生请回吧。皮克特上校，请你到证人席上来。西弗吉尼亚州警察局局长答应了一声，他是一个军人模样的大个子。皮克特上校，你有什么要报告的？我们对阿罗约临近地区进行了彻底搜查。皮克特上校用机关枪式的声音说，但还是没能找到被害人的头，也没有发现失踪仆人克林的踪影。我已经将克林的相貌描述发往临近各州，大家正在找他。调查死者及失踪者最后被目击的情况，我想是由你负责吧。上校，你发现了什么了吗？安德鲁范最后被人见到是在12月24日星期四下午4点，他拜访了阿洛约的一个居民李贝卡·特劳布太太，提醒他说他儿子威廉学习成绩拖了后腿。威廉是他学校里的一个学生，之后他就离开了。就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证人来看，没有人见到他再次活着出现。夏季当中，随着审判环节的不断推进，埃勒里越来越感觉到这里面案件的信息并不多，但是无形当中似乎有一只手在推动着案件的发展进程。 圣诞节的清晨，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死亡的号角吹响，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，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，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，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。 T 字代表什么？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，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，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？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·奎因经典代表作《埃及十字架之谜》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九点。 一杯欢离合，几杯云朵，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九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